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瑞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谈关于荷兰留学，邀请到的是荷兰教育处的驻华办公室的两位朋友，一位是教育推广官员宋辉，欢迎你宋辉。 大家好，我是宋辉。 嗯，还有另外是教育信息专员王宇，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宇。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详细的讲一下荷兰留学。荷兰留学我们也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进行了一个大概的总体概况的了解。那么如果真的是申请荷兰留学，那它的整个步骤啊，以及它的难度以及注意的事项，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仍然请到宋辉老师和王宇老师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一个讲解哈。其实说到申请呢，那么我们同学们可能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申请进行一个规划，尤其是这个时间上的规划，也是我们所有老师说起来特别重要的一点。 通常来讲的话，我们会建议学生提前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来着手准备自己的留学申请了。因为我们在申请的前期的话，通常来说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包括而且不单单包括就是语言成绩肯定是一部分，因为大家去到荷兰留学肯定是以英文授课为主的嘛，所以相对应的大家肯定是需要取得比如说雅思或者托福的这个成绩。对一些语言本身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同学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会需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来进行准备。 这个雅思成绩或者是托福成绩在什么时间拿到最晚？ 通常来讲的话，有些学校可能会要求学生在申请的时候，比如说他如果要求你雅思 6.5 分，但是你申请的时候还没有考到，学校也是可以接受你比如说一个 5.5 分或者6分的成绩先递交上去，然后之后在开学之前，通常来讲比如说7月1号或者8月1号再可以补交你的语言成绩，这样子也是可以这样子来操作的。 开学之前， 对，7-8月份， 那就是说要保证在开学之前一定要拿到这个。 对对，但是通常来讲，申请的时候肯定是要先有一个成绩的，即使没有达到学校这个专业的要求，但是你手上通常来讲是要有一份雅思或者托福的语言成绩来进行递交，然后之后再可以通过之后的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如果考过的话，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把这个符合要求的成绩再递交上去就可以了。 嗯，对，学校会先给你发一个有条件的录取。 对，有条件录取。 对，这个是。 那咱们荷兰的学校一般大家对于这个雅思成绩的或者托福成绩的这个要求大概是什么样的线呢？ 这个当然取决于不同的专业。 学校。 对，专业和学校都很重要，而且本科和研究生也都不太一样。像本科这边的话，一般像商科或者是理工科的专业基本上雅思的话就是6分就可以了，然后托福的话可能就是90分左右。然后如果是到研究生这边的话，通常来说最低也是要雅思6.5分，有一些高的比如说偏文科一点的像法律专业呀，或者是人文历史这些的专业可能就要7分左右的成绩，托福的话可能就是要95-98到100分了，这样子的一个成绩。所以各个学校和专业也都不太一样。 也有的学校那个硕士是6分，但是这种学校不太多，普遍来说是6.5。 对，6.5分到7分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语言成绩的话，我们可以先递交，然后在开学之前可以去达到学校的这个要求就 OK 了。 对， 这个是语言方面的要求，而且我们申请去荷兰留学的中国同学，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个英语成绩的，是吧？ 对。是的，因为大部分都是读英文授课的课程嘛，所以说基本上都是要。 除非你是特别的，我要学荷兰语。 那对对，那这种的话是可以豁免的，但是 很少，大部分还是英文授课为主。 也有一些学生，还有一种特别的情况是，这个语言成绩没有过，但是他可以去那儿先读一下语言 预科 语言班呢。 对，这个通常是对去读本科的学生会多一点，可以先读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语言的预科，然后在那边通过了考试之后，可以再继续就读后面的本科专业。 对， 这个情况也是存在的。 OK， 那我们这部分是留学荷兰的这个语言上的基本的要求。那么刘宇老师也说到，咱们的这个申请规划时间上呢，是从申请之前一年就开始来做这个准备， 对， 包括语言的准备。 对，通常来讲，荷兰高校他们的申请时间开始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十月左右就可以开始最早的申请了。刚开始的话，大家通常因为各个学校它的要求也都不一样嘛，大家基本上第一步的话就是先要确定自己就读什么样子的专业去到荷兰。然后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 www.studyfinder.nl。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是我们数据课程库的一个专门的网站，可以搜索到所有荷兰各个大学的英文授课的专业。所以说大家可以第一步先确定自己到底要就读什么样的专业，然后呢第二步就是去选择这个专业和学校了。之后大家确定了之后呢，就可以具体的去学校的这个官方网站了解我申请的这个专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材料，需要什么样子的要求，比如说语言方面的要求，还有你如果是申请研究生，你的本科的专业是不是相对应的，有没有修够学校的这些要求的课程。 每一个学校都会有自己的详细的要求。 对， 对，每个学校的官方网站上面对他的这个课程的要求都会有个很详细的介绍的，包括你的语言方面，包括你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你的申请日期，然后还有就是学费啊、奖学金啊、签证啊、住宿啊，各方面的这些都可以在学校的官方网站上找得到的。 其实说起来呢，会觉得说很迷茫，比如说学校很多，专业很多，课程很多，那么有没有一个梳理或者是说这样的对比啊，或者是框架呀，让大家可以有参考的这样的资料，或者咱们的网站上有没有这样的入口？ 有的，这个我们的官方网站www.nasochina.org 我们的官方网站上是有所有关于荷兰留学的一些信息，以及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 studyfinder.nl 这个网站是可以搜索所有荷兰大学的课程的。通过这两个网站，基本上大家就可以对荷兰留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和认识了。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荷兰留学，荷兰教育处特别整理出了留学荷兰十步走，特别提出要提前一年进行准备。第一步呢，就是了解自己的选择，了解荷兰的教育体系，可以选择倾向于应用科学或者是学术研究，两者其一。第二步呢，就是选择一个英语授课的专业，因为这将决定在荷兰留学要学习的专业。荷兰提供超过2200个全英文授课的专业。第三呢，就是请与荷兰高校进行咨询，来获取更多的申请要求提示。第四步呢，就是进行耐心的等待，荷兰高校最多需要8周的时间来审核申请材料，一旦被高校录取，就记得参加行前说明会。每年的荷兰行前说明会呢，是在6月到7月在中国的不同城市举办。除此之外呢，还有资助学习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可以同时申请多个，可以通过联系荷兰的高校、当地政府、中国的办公室来进行咨询。中国学生还特别申请橙色郁金香奖学金。第六步呢，就是准备签证以及购买保险、住宿、出发和充分利用在荷兰的时间了。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方面，王宇老师补充说， 了解这个专业所需要的申请材料，荷兰这边基本上都是在线提交就可以了，不需要把这个纸质的材料寄到荷兰那边，只需要扫描然后上传递交到学校那边就可以了。 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选专业的时候，本科可能还比较好说，那么研究生对于他本科时候就读的这个专业的要求，或者说如果他想跨专业，这个 对 他之前的这个要求， 其实荷兰就是总的来说是 是不太支持这种跨专业，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学校，一小部分学校是这个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pre-master 的课程，就是预科、硕士预科。 嗯， 然后 多长时间？ 嗯，一般来说是一年的，硕士 也有半年的。 如果想跨专业的话， 对，他还要看你的这个本科到底是已经修了多少相关的这个专业。学校有一个专门的来审核你这个，来到底是哦，你需要读半年还是一年的这个课程？ 对， 也就是说跨专业也不是完全不能做到的。 对对 对， 嗯、 相关相似的专业跨的话是 OK，但如果差距太大的话，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就 对。 嗯，这是我们提到的选择专业还有这个申请的时间。王宇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其实也有比较特别的一个证书 啊。是的，这个证书的话是用来审核所有去荷兰读书本科研究生以及预科的学生需要，还有交换的学生哈，都需要申请的一个证书，叫做 NAFIC 证书，用来审核学生的语言成绩以及他的学历的真实性。这个证书通常来讲的话，我们建议学生在申请完荷兰的这个专业之后就可以着手开始申请了，因为它的审核时间如果平时的话是四周以内，如果到寒暑假前的高峰期的话，有可能会要到最多八周的时间才可以审核下来。所以说 就是提交完申请材料之后就可以提交 这个证书，不需要等到学校那边下通知书。这个是可以同时操作的，因为它两个是相对独立的，所以说不影响。 这个证书的全名是叫什么？ NAFIC 证书。 嗯， 对，然后这个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信息的，比如说需要什么样的材料，然后怎么样申请，然后去哪里申请，这个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都有详细的介绍。 这个证书的意义呢？ 它的意义就是帮助荷兰高校来确保说我们去荷兰留学的这些中国学生他的学历的真实性，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要确保学生他的语言能力也是足够支持他在荷兰留学的，这个是我们在审核的时候重要的两个方面。 嗯，语言能力这个不是已经有那个雅思托福成绩， 但是 这个是来测评的， 也是一样的，是需要学生上传自己的雅思或者托福成绩在我们的在线申请系统当中，然后只有他的语言成绩通过了，他的背景、他的专业学历方面通过了，这两个方向都通过之后，他才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证书。 嗯，那这个证书在申请过程中有出现问题的吗？您不是说这是一个这个审核或者是说验证的、 有一些但不是很多，大部分的学生按照我们之前的统计来讲都是可以顺利通过这个证书的，只有个别的学生他可能语言方面比如说没有达到学校的要求，他就上传了他的语言成绩、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是通过不了这个证书的，或者是他的成绩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学分可能说没有修满，或比如说像一些高中生他们要申请荷兰的本科，通常来讲是需要提供学考或者会考成绩的，有学生可能他的会考或者学考成绩有一门或者两门没有过，然后他就递交了，像这种情况下肯定也是通过不了我们的这个审核的。对， 这个是特别简单，只要在线提交就行。这个不是纸质的，说提交完之后学生就不用管了，我们在后台跟学校来处理这个，就是来告知学校，然后学校就会告知你哦，给你发 offer 还是 对。 如果说出现了问题，提交的材料当中有不合格的，那么同学们还有在改善的机会吗？还是说直接就给他 pass？ 如果每个学生他要求是每一个你申请的荷兰高校的专业都需要申请一个相应的证书，然后而且你每一份证书都必须要达到这个专业的要求，然后如果你可能某一个专业没有通过，但是其他的专业如果你符合要求的话它也是有可能会通过的，所以说这个要取决于学生申请的这个专业。 这个证书其实是我们在荷兰留学当中是特别要去做的这个一个工作，其实也是确保同学们自己的材料的这种完整性、 对 真实性。 对，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证书的申请是完全免费的哈，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费用方面的问题。 其实我们来梳理一下，就是如果是我们申请荷兰的高校的话，那么提供的材料比如说是申请表格呀，或者是这个简历或者是推荐信，这些其实是和其他的学校差不多的。 对，都是差不多的，相同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说到这个申请哈，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申请，就是关于奖学金的申请。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可能有各个学校的奖学金，还有荷兰政府给的奖学金，还有专门针对中国同学的奖学金。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给同学们来详细介绍一下，尤其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的这个橙色郁金香奖学金，这个是特别针对 中国 学 生的一个奖学金。是的，这个橙色郁金香奖学金呢是由我们办公室来负责运营的，然后已经有超过10年的历史了。在19到20年这个学年，总共是有21所荷兰的高等院校以及它的专业提供了超过50多个不同的奖学金的名额，然后其中有半奖的，有全奖的，有的还会包括生活费还有签证费用，全都包含在内，还有包括了基本上大家所有可以申请到的热门的专业，像商科呀、理工科呀、社科呀、人文专业都有，然后总额的话是达到了70万欧元这样的一个额度哈，相当于人民币就是560万元这样子一个额度了。所以说它的名额以及奖学金的额度都是非常吸引人的。 有很多专业都会有设有奖学金，但其实主要是看这个学校给提供哪几个名额，就是哪些专业，它不是说这个学校所有的专业它都会选几个主要的专业，然后想吸引中国学生的，然后会给这个奖学金。 比如说什么样的学科会比较多呢？ 像商科类通常来讲是比较多的， 艺术啊、 艺术、 医学呀、啊， 也有 MBA 的课程也是挺多的。 MBA 对 MBA 特别多，种类挺广的。 对，那么咱们的这个奖学金的它的这个数额固定吗？或者说方便说吗？ 每个学校它提供的名额和额度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像比如说像有一个荷兰的高校叫做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像它今年提供的这个奖学金就是包括了学费全免，还有每个月有800多欧的生活费的补助，所以说基本上同学如果申请到了这个奖学金的话，完全不用花任何的钱了。 对，还有生活费的补助。 对，还有还有一些除了生活费，还有比如说你的签证的费用、你的保险，都会包含在学校的这个奖学金里面，所以说这个奖学金的额度还是挺诱人的。 申请这个橙色郁金香奖学金的这个条件，就是说申请者要满足哪些条件，或者说哪样特质的同学会更容易申请到？ 通常来讲条件的话，还是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中国内地，然后可以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居民，申请时是没有在荷兰工作或者没有在荷兰读书的学生，然后满足基本上学校的一个最基本的入学要求都是可以申请的。按照我们往年来看，基本上拿到这个奖学金的学生的话，学校他会参考的肯定是他学校的整体的这个，比如说他的排名也好，或者是他这个学校在国内的这个知名度，这是一方面，还有肯定就是学生的本身的他的成绩，还有他的专业是否匹配他申请的这个奖学金，以及就是学生的有没有一些实习呀、或者是有一些工作经验也会很加分，以及最后就是他的这个有没有他的导师或者他的雇主帮他写的推荐信了，这些基本上都是学校在审核奖学金申请者的时候会考虑到的几个方面。 这是橙色郁金香奖学金，然后还有 另外一个就是荷兰奖学金，然后这个是荷兰教育部以及荷兰高校一起联合发起的一个奖学金，每个学生他包括本科研究生的学生哈都可以申请，然后每个学生有一次申请的机会，然后他的额度是5000欧元。这个是大家可以上网站上面，我们官方网站上面有详细的一个介绍。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有一个我们总部 NAFIC 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合办的一个综合互换奖学金了。这个是每年24个名额，然后它的奖学金额度一年是16000多欧，然后也是包括了学费、生活费、机票、保险这些全部都涵盖在内，然后可以给大家进行申请的。对，基本上比较热门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三种不同的奖学金了。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申请荷兰的很多的学校的话，可能都会有奖学金。其实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想请两位老师特别跟我们，我们去到荷兰的哪些大学的相对的人数，或者说中国同学选择的比较多的热门的几个学校。可以给我们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 可以啊。按照我们去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荷兰比较热门的学校还是比如说像阿姆斯特丹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埃因霍芬， 还有就是乌特勒支大学、莱顿大学，这几所都是相对来讲比较热门一些的哈。对， 同学们在申请荷兰学校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一些这个方面，或者说我们能给到的一些特别的建议，以及就是可能出现过的一些问题，能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提前的提示的。 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申请的时间，不要错过了申请的截止日期。然后因为各个学校的专业它也是有不同的申请日期和截止日期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确保自己申请的时候没有超过这个日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及时和学校那边取得沟通和联系，通常学校那边都会有专门负责学生申请的老师，可以通过邮箱或者电话，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时和学校那边取得联系。 大家如果有问题，如果在北京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办公室，下午2点到5点的工作日，都可以跟我们来面对面咨询，当然也可以通过电话、邮件来跟我们联系。还是那句话，就是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官网www.nasochina.org， 然后里边可以找到我们所就是同学们关心的所有的就是申请啊，或者是专业方面的具体的相关的问就是答案。一般就是我们接到的咨询就是说哎呦，这个时间没有把握好，而特别紧张，到最后步骤了又要拿签证，然后就赶不上那个 deadline 了，一般是这种棘手的情况比较多，所以一定要刚才王老师说的，一定要提前计划好。因为有很多情况下其实你不需要说等我这个雅思成绩我刷一下成绩，不用说等到你最终的成绩，然后你可以先提交，或者是先开始跟学校进行沟通，然后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学校，比如说偏向哪些，比方说你可以了解一下我这个奖学金需要什么条件，你可以用一年的时间来准备，来提升自己。就是还是那个刚才我们说的，因为十月份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同学们如果有具体的问题的话，可以就是你甚至可以拿着你的简历打印好，就是你直接可以跟荷兰的大学面对面的咨询，就是说哎，我现在是读大二或读大三，我现在或者是高中，或者是家长也可以跟学校咨询啊，我想要上哪个学校，然后直接可以跟这个有意向的学校进行这个面询。这个我们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荷兰教育主题日是一系列的活动，然后我们会分别在像中国国际教育展的话，我们会有三站，北京、上海、成都，是从10月20、20号、21号，然后23号是在成都，27、28号是在上海，然后具体的信息关于地址啊、参展院校，然后同学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我们的官网上 nasochina.org，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 studyholland，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微博，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所以说有具体的大家申请 对 申请方面的问题的话，在这个时间十月份可以跟这个各位老师，甚至是来自荷兰的大学进行更详细的咨询。那我们今天的介绍也大概就是这样了。我们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王老师，谢谢宋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 是，大家可以每周六日的早上的8点半、中午的12点半啊，来收听我们的留学时间。大家关注留学时间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2.3 或者是 AM774， 以及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3w.am774.com 来找到留学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收听往期节目的回放。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享受异国风情。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大家好，我是您的声音导游朴龙君。传说因纽特人呢，在生气的时候呢，他就会一直不停地往前走，一直走，一直走，直到呢走到消气的时候，他就会在那里去标一个记号，然后再走回来。其实呢，在被生活琐事搞得很疲惫的时候，我们出去走一走，可能会帮助我们恢复好心情吧。散步的好季节，秋季。那今天呢，也跟随我们在节目当中来一次心灵漫步之旅吧，就在一首歌曲过后。

深远的。 对，特别好。这个元晓瀑布的右侧哈，就是我们在就是连接这个自在庵这个道路上有一个叫俗离桥的一座 桥。俗离桥、啊、 嗯，就是脱离世俗的意思 啊，就是这个净化自己的身心。 对对对、嗯，而且我们在去这个自在庵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这个瀑布嘛。 嗯， 嗯， 嗯， 对，所以说有一种就洗净身心的这样一个意义。 哦、 对， 忘记尘世的喧嚣。 没错， 当然并不是说您一定要像这个佛教一样， 嗯， 什么红尘都不管了呀， 嗯， 啊，都这个摆脱了呀， 嗯， 可能是让您忘记生活当中的烦恼吧。 没错，没错，嗯、而且这个元晓瀑布后面有一个就是元晓洞窟， 嗯 嗯，元晓洞窟，然后听说是元晓大师在这边去修行啊，什么那样的一个地方， 嗯，所以不错，嗯， 没错。 那其实生活中有的数不清的这个烦恼，你看逍遥山散散步哈、 嗯， 走走这个俗离桥，哎，是不是觉得我就逍遥。逍遥似神仙， 肯定啊。 接下来是要付出一点点的体力的，进入这有个非常有名的108阶梯。 嗯、没错，没错。 嗯、 我们在进就是走过这个瀑布之后呢，就会看到这个如果要去这个自在庵的话，一定要去走这个阶梯。 嗯嗯。 那逍遥山的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就是这个刚才108个这个阶梯。 嗯嗯。 其实108这个数字在佛教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哈， 对对、 哦、就把108个这个烦恼、放下来的意思。 啊，所以走完这个台阶呢，不光可能身体会有一些疲惫，但是你的心灵呢，可能也会哎。相应的得到一些这个过滤和净化， 没错，每走一个阶梯把一个烦恼放下来。 哟， 哎， 真的希望大家不要有这么多的烦恼。 哦，是的， 有18个就够了。 对对对， 我就爬完这个台阶啊，估计生活当中的这个困难您可能也就一笑而过了、因为一爬完这个、爬台阶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活。 嗯，没错， 那些生活中烦恼呢可能也就哎暂时会把它忘记的。 那正在为您介绍的是京畿道东豆川的逍遥山的秋景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看点。来这里呢，你也可以来拍照，有一个让我们拍照的地方吧。 没错没错，拍照的地方几乎都是拍照的地方、啊、 哦，真的吗、 啊、那我每一个景点都是拍照的地方。 嗯嗯嗯， 然后想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自在庵呢、自在庵是就是让自己的身心进行放松的一个地方，就把所有的烦恼卸下来的一个地方嘛，这是。然后在这边还有一个叫元晓台的一个地方，是就天然的岩石构成的一个 平台， 平台就天然的拍照区、大家可以来这边光顾一下， 没有什么人工雕琢、 没有人工雕琢， 对，可能也会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对吧？ 没错。 刚才提到这逍遥山的整体是比较平缓的，对吗？ 嗯， 但是好像过了自在庵呢，我们就稍微有点陡峭的地形了吧。 没错没错，那就逐渐有一个陡峭的这个一个山坡了哈、那这边其实有四个这个算是登山的一个路径了， 路线， 对、那其中最短的一个路径大概是 5.7 公里左右、那走完这个路径需要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的左右、那最长的一个路径是 8.2 公里、 那不短啊， 不短，需要走大概按照一般的速度是需要4个多小时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体力来选择相应的这个爬山路线。 没错。 啊，沿途有很多的风景，您选择长一点的路线也无所谓。 嗯。 啊，走走聊聊拍拍照，我觉得也就到头了。 没错。 是的啊，那我们的节目也要到头了。希望我们为您介绍的逍遥山秋景呢可以吸引您到当地去看一看。好的，下一次呢我们也会带您去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啊、来到京畿道阳平的九屯这个车站， 没错， 看一看，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收听。那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下期见。 再见。미안해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聊的是大螃蟹，今天我们谈另外一个海鲜，它非常的亲民，同时啊也非常有营养，它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爱溜边的黄花鱼。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黄花鱼是一种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海鱼，那它的颜色呢有灰色和金色，同时它的鱼肚呢是金黄色的，另外啊它的这个鱼鳍啊是黄色的 Yellow Croaker。 今天我们学到了黄花鱼的英文的表达 Yellow 黄色的 Croaker C-R-O-A-K-E-R Yellow Croaker is very popular marine fish in China。提到了是海鱼，那么这个海呢我们既可以用 sea 这个词，但是今天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叫 marine 这个词 M-A-R-I-N-E marine 这词呢往往呢是表示海的哈，海洋的哈，用这个词 marine 来表示，比如说像这个 marine biology 海洋生物学。后面看一下它的长相 which has a gray and gold body、啊、那么它的身体呢有灰色和金色哈，另外呢它的鱼肚啊，这个鱼肚呢我们用的是 belly B-E-L-L-Y belly gold belly、啊、金色的鱼肚，它的鳍呢是黄色的 yellow fins， 后面这个鳍啊 fin F-I-N， 同时啊它是一个复数啊 yellow fins。 另外还有一个常识啊，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说黄花鱼啊有两种，有大黄花鱼和小黄花鱼， there are two kinds 啊，两类Large yellow croaker 用的是 large 非常简单 and small 啊，小的 yellow croaker。 大黄花鱼啊曾经在东南亚地区可以大量的进行商业捕捞，几十年前啊由于呢过度的捕捞啊数量锐减，现在由于人工能够养殖了，产量呢能够稳定了下来。 The large one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 large yellow croaker、啊、The large one was onceabundant commercial fish in East Asia。 好，看一下是商业捕捞哈，叫做 commercial， 这个词我们经常会见到，比如说像这个商业银行用这个词 commercial C-O-M-M-E-R-C-I-A-L commercial， 后面加一个 fish 商业哈，可商业捕捞的一个鱼，同时呢前面加一个 abundant 啊，数量庞大的哈，这个词呢多少有一定难度。 butThe wild population collapse， 但是呢野生的数量由于呢过度的捕捞、啊、这个 wild W-I-L-D 表示野外的户外的，户外的它的这个数量 population collapse、哎、今天又学一个有点难度的词表示减少、啊、往往这个减少啊，它是一个突然的大的一个数量的减少 collapse C-O-L-L-A-P-S-E collapse。它原来呢是指一个建筑 a building architecture 哈，由于呢受到了地震呢、啊、等一些灾难的影响哈、啊，一下子倒塌了，用这 collapse， 但是呢也可以指一个数量。好，那么合到一起呢 the wild population collapse several decades ago 啊，几十年前它的野生的数量呢锐减，是由于呢过度捕捞哈、啊，这个词 fishing 我们都会哈、啊。钓鱼啊，捕捞这个鱼，但是呢过度的，同学们想一想用哪个词表示，说太多了，超过了某一个水平，超过了某一个阶段，哎，我们用这个前缀 overfishing 表示一个结果呢，前面用的是 as the result of result 表示一个结果，当然同学们也可以用其他的结构来表示由于这么一个意思，比如说 because of overfishing 没有问题。还有一个我们也讲过叫 due to、啊、due to D-U-E 后面加一个 to due to overfishing、啊、都表示说由于什么一个结果。那么现在呢由于人工能够养殖大黄花鱼，产量呢稳定了下来。 Now the species is farmed 或者呢用大黄花的英文 The large yellow croaker is farmed。 哎，同学们看一下后面这个动词很好玩，这个 farm F-A-R-M 后面加一个 ed， 我们知道 farm原来的意思呢表示农场，那么今天这个农场和这个鱼有什么关系啊？哎，今天我们讲一下这个 farm， 在这里面它不是农场的意思，而是指呢人能够呢人工的哈把一些动物啊像一些植物呢给它圈起来，然后进行人工的养殖哈，那么表示这么一个意思。 and production is stable， 它的产量它的数量呢稳定了下来，用的一个词叫 stable S-T-A-B-L-E 哈，那么这个词我们讲过，也是一个哈表示图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数量它的一个产量非常的稳定，我们可以用这个词呢 stable。 那么刚才我们学的一个表示数量锐减的一个动词叫做 collapse， 哎，那么合到一起呢这两个词大家以后呢可以用来描绘一个学术上的一个图表。但是啊仍然有些人特别喜欢吃啊这个野生的黄花鱼，但是啊现在大黄花的这个数量很少，根据哈它的大小和重量，每只可以高达数千元，但是呢养殖的大黄花每只的售价不到100元。However, some people still seek the wild yellow croaker， 用这个字 seek S-E-E-K 表示寻找 the highly scarce fish， 这里面用的一个数量极少的一个词表示稀少 scarce S-C-A-R-C-ES-C-A-R-C-E 哈，今天我们学到一个词表示非常非常的罕见非常的少的一个形容词 scarce。 Scarce fish can cost several thousand yuan each， 每一只哈每一条就可能达到几千元。前面用的这个动词呢是 cost C-O-S-T， 那么这个动词我们原来讲过它的主语呢一定是物啊，这个物花费了人多少钱哈，如果是人做主语的话呢那么要用这个 spend， people spent several thousand yuan on the fish， 而今天的主语呢是 scarce fish 啊，稀少的鱼，因此呢这个动词选择的是 cost。 后面 depending on the size and the weight， 根据它的大小和它的体重。 Well, farm large yellow croaker cost less than 100 yuan each， 但是呢人工养殖的用这个词 farmed， 仍然用我们刚才上一段用的这个养殖这个词哈，农场 farmed 这个词来表示哈养殖的这个鱼 farmed yellow croaker。 接下来看一下小黄花，小黄花鱼啊看起来跟大黄花鱼啊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的鳞片更大，烹饪当中啊非常的常见。 The small yellow croaker looks similar to the large one but has larger scales and is very common in Chinese cooking， 但是呢它的鳞片呢会更大一些。同学们注意一下，鳞片这个词的英文是 scale S-C-A-L-E， 同时呢我们知道鱼的鳞片不可能是一片，因此用的是复数的形式 scales larger scales。 另外这个词 scale 呢作为名词它还可以表示说我们称体重的这个秤哈，用这个词 scale 来表示。 and it's very common in Chinese cooking， 中国老百姓的烹饪当中这个小黄花鱼特别的受欢迎。另外黄花鱼的肉啊呈片状非常的嫩，同时没有鱼刺，可以呢蒸炖或油炸。 yellow croaker has a flaky and tender meat， 两个形容词我们给它提出来。第一个呢它的肉啊呈这个片状，而这个片呢跟我们学过的一个词非常的接近，叫 flake 雪花，而今天呢表示这个鱼的它的肉的一个形状呢用的这个 flaky， 把这个 e 去掉加上这个 y flaky 啊，它成片状。另外呢肉非常的鲜嫩啊，用的一个形容词叫 tender， 两个形容词啊，一个是 flaky 一个是 tender。 without small fish bones， 没有鱼刺。第二 mostly steamed, braised or fried， 三种常用的烹饪的方式啊，一个呢是 steam， 我们学过用这个水去蒸它 steam， 第二个呢去炖它 braised B-R-A-I-S-E-D 哈，这个词我们讲过炖菜哈，炖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用这个 braise， 以及呢还有这个油炸，这个词我们学过叫 fried， 接下来我们讲一个呢，用黄花鱼做的一种非常地道非常传统的中国美食呢，叫做黄鱼面。黄鱼面呢是传统的上海的一个美食，也是当地人的主食，通常用小黄花鱼制成。第一步，除去呢鱼骨上的肉，然后呢在料酒、姜、盐和葱的调料当中呢浸泡一段时间。 Yellow Croaker Noodle， 同学们记下来， Yellow Croaker Noodle 叫黄鱼面哈，是面条了，也是 Classic Shanghai Staple，是一个经典的哈传统的上海的一个主食。我们讲过这个字 staple， S-T-A-P-L-E， 往往呢是指呢像我们平时吃的馒头啊、米啊等等主食叫做 staple。 Normally made with small yellow croaker， The first step， 第一步 is removing the flesh of the fishbone， 在鱼骨上的肉呢给它剃掉， remove 这个词哈，移走、拿走。后面用的这个肉我们看一下，换成了另外一个词叫 flesh， F-L-E-S-H， flesh， 它和这个 meat 在这里面是同一词，但是呢一般啊指我们人体上的这个肉哈，我们的肉体的话呢我们会用这个 flesh 这个词而不用 meat 这个词。 Then briefly marinating in cooking wines， 然后呢浸泡在一个叫料酒cooking wine 啊 ，cooking 烹饪的这个酒哈 ，cooking wines ginger salt and green onion， 后面这三类呢，我们都讲过了，叫做姜、盐和葱。另外，鱼头和鱼骨啊，在锅里面煎成金黄色，然后作为鱼面的这个汤底，然后呢，将这个鱼肉啊在汤里煮熟。The fish head and bones are seared in a pan。那么下一个动作叫 sear， 给它煎成哈。另外的一个烹饪的手法叫 sear，S-E-A-R， 给它煎成金黄色 ，till gold in color， then made into a soup stock。As the base of the noodle dish， 作为鱼面的一个底儿哈，用的这个词叫 base， B-A-S-E of noodle dish， The meat of the fish is boiled in the soup， 啊，给它煮熟了。这道菜的独具特色的另外一个关键是榨菜，人们呢把它进行油炸，然后呢除去呢它里面的水分，之后加入鱼汤里，把汤煮熟的面条和鱼放到一起。之后一个环节呢，是用白胡椒来调味，一碗香喷喷的黄鱼面就做好了。Another key ingredient that brings rich flavor 啊，带来了非常浓郁味道的一个料 ingredient to the dish is a pickled mustard. Pickled, P-I-C-K-L-E, pickled.Mustard, M-U-S-T-A-R-D 合到一起呢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个榨菜。 It is stir-fried to remove moisture， 它的意思呢是挪走，在这里面是指呢去掉哈里面的我们说水分。 Then add it into the fish soup， The last step is to assemble the soup， 给它们通通的放到一起，用的这个动词 assemble， A-S-S-E-M-B-L-E the soup， The cooked noodle and the fish meat seasoned with a groundwhite peppercorn 啊，这里面这个 peppercorn P-E-P-P-E-R-C-O-R-N 前面加一个 white 就是指呢非常提味的这个白胡椒。那么大家以后去上海的话呢，我想一定要尝尝这个味道非常独特的黄鱼面。好，那么接下来我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Yellow croaker is a very popular marine fish in China which has a gray and gold bodygold belly and yellow fins. There are two kinds, large yellow croaker and small yellow croaker. The large one was once abundant commercial fish in East Asia, but the wild population collapsed several decades ago as the result of overfishing. Now the species' farm and production is stable. However, some people still seek the wild yellow croaker. The highly scarce fish can cost several thousand yuan each, depending on size and weight.While farm large yellow croaker costs less than 100 yuan each. The small yellow croaker looks similar to the large one, but has large scales and is very common in Chinese cooking. Yellow croaker has a flaky and tender meat without small fish bones. They are mostly steamed, braised, or fried. Yellow croaker noodle is a classic Shanghai staple normally made with small yellow croaker.The first step is removing the flesh of the fishbone, then briefly marinating in cooking wines, gingers, salt, and green onion. The fish head and the bones are seared in the pan till gold in color. then made into soup stock as a base of noodle dish. The meat of the fish is boiled in the soup. Another ingredient that brings rich flavor to the dish is a pickled mustard. It is stir-fried to remove moisture, then added into the fish soup. The last step is to assemble the soup. The cooked noodles, the fish meat, seasoned with a ground white peppercorn.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我爱你的微笑》。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I love it when you smell。那今天呀、，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再讲一本。经典故事书，它的名字是《我爱你的微笑》。那你知道吗 ？I love it when you smell。这本故事书呢，就是《Guess How Much I Love You》的作者山姆·麦克布雷尼 （Sam McBratney） 他的另外一部经典童书啦。那讲述的是袋鼠妈妈和小袋鼠之间的温馨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I Love It When You Smell, written by Sam McBratney. 那今天呢，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我爱你的微笑。It was a lovely summer morning, but Roo was feeling grumpy, and he didn't know why.He was feeling so grumpy that he didn't even want to play. 那是夏天里的一个非常宜人的早上。但是呢，小袋鼠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不高兴，甚至啊都不想和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玩了。What's wrong with you this morning? Asked his mother. Nothing, said Roo. You should smile, his mother said.Everybody feels better when they smile. 那你今天早晨是怎么了，我的宝贝？袋鼠妈妈走到小袋鼠的身边，轻柔地问着他。小袋鼠很不耐烦地说，哼，没什么。妈妈可真细心，她察觉出了小袋鼠不快乐了。那她说，你该笑一笑，我的孩子。大家在微笑的时候，总会感觉好一点的。But...Little Roo wasn't in a smiling mood today, not even when his mother tickled him gently. Did I see a tiny smile? She asked. Just one? No, said Roo. You didn't. 那即使袋鼠妈妈怎么给他挠痒痒逗他笑，小袋鼠啊，还是一点也笑不出来。能让我看一个小小的微笑吗？就一个。可是小袋鼠一脸不耐烦的样子，他说，不，不行。His mom reached out and flipped him up head over heels. It was the kind of game that little kangaroos love to play. 那袋鼠妈妈呀，只能另想办法了。她抱起她的孩子，把他抛向空中，让他在空中啊，翻了个跟头。这可是小袋鼠平时啊，最爱玩的游戏了。But would it work this grumpy morning? 可是在这个小袋鼠心情不好的早晨，这种方法管用吗？ No, little Roo did not smile. Not even a teeny weeny bit. 不，这方法呀一点用都没有。小袋鼠还是笑不出来。哪怕是很小很小的微微翘起嘴角的笑也没有。His mother skipped into a hollow tree where they liked to play. She popped her head through a hole in the trunk. Smile. I still don't want to, said little Roo. 那袋鼠妈妈呀只得再想一个办法了。他跳进了平时小袋鼠最爱玩耍的地方，一棵空心树里边。他从树干上的洞口探出头来，对小袋鼠说：“笑一个吧。” 可是小袋鼠却背过身子，一副苦恼的样子说，我还是不想笑。 Oh dear, said his mom. So she gathered up some dry leaves, tossed them into the air, and all the leaves came down on little Roo. Oh, 亲爱的，袋鼠妈妈很快又想了一个办法，她收集了很多干树叶，然后把它们抛向空中，树叶在空中飘舞着落了下来，落在小袋鼠的身上了。He looked so funny. 哼，那小袋鼠看起来呀，有趣极了。I think I can see a smile this time, his mom said, and laughed. Just a little one. 那这个时候袋鼠妈妈开怀大笑，并且说着，我想啊，这一次我可以看到微笑了吧。嗯，就一个好吗？ You don't, said Roo. I'm not smiling. Oh, well, his mother said with a sigh. 那就是不想让你看到，我就是不会笑的，小袋鼠说道。妈妈可是费尽了心思，可是小袋鼠啊，还是那副不愉快的表情。那么，好吧，袋鼠妈妈说着，也微微的叹了口气。It was time for breakfast. Little Roo's mom lifted him up. Let's go down the hill together and find something to eat. I'm not hungry, said Roo grumpily. But I'm hungry, said his mom. Come on. 那到吃早饭的时间了，袋鼠妈妈把小袋鼠抱了起来，我们一起下山去找些吃的吧。我不饿，小袋鼠仍然很不耐烦的样子，可是我饿了，来吧我的孩子。 Hold on tight, and off they went. 抓紧喽，妈妈说道。小袋鼠藏进了妈妈的袋子里，随着妈妈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草地。 Halfway down the hill, there was a hole. It wasn't deep hole, but it was a wide hole, and muddy at the bottom hole. Look out, cried Roo. But his mom was doing silly hops from side to side instead of looking where she was going. And 那在半山腰的地方啊，有一个坑，这个坑呢并不是很深，可是却很大，坑底部啊布满了泥浆，小袋鼠惊声尖叫起来，当心啊妈妈。可是妈妈明知道有那么一个大坑，还是使劲儿的一跳，然后 slippity slippity slide and slop right into the hole。 结果呢，一脚踩到了泥，脚一滑，连带着小袋鼠他们一起跌入了那个满是泥浆的坑里。 What a mess, what a mess. 哦，他们很狼狈也很滑稽，就连青蛙都被吓了一大跳，这可真的太糟糕了。 Roo himself was muddy all over. Then he looked at his mother, who was soaking wet and slimy from the topsof her ears to the tips of her toes. And little Roo couldn't do anything else. He just had to. 那这个时候啊，小袋鼠满身都是泥了，然后呢他看了看妈妈，妈妈浑身都湿透了，从耳朵到脚趾浑身上下都是泥。而就在这个时候，小袋鼠还能无动于衷吗？Smile, I love it when you smile. Smile, 开怀大笑了。终于，妈妈又看到了宝贝的笑容。袋鼠妈妈高兴地抱起了小袋鼠，蹦到了半空中。所有的小伙伴们也都跳跃起来了，一起欢笑。我爱你的微笑。The end. 故事讲完了。